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草根夫妻贫贱哀，幸亏邻居种石柴，集资攒钱开面店，是一碗汤面暖入怀。 哎，又少偷了。 别提了，我这买卖也不好做呀。 对呀、 你跟这哭什么穷啊？ 我哪哭穷啊？我今天就是我觉得开张不顺利。 开张怎么不顺利啊？你那个十字街头，你卖胭脂那摊儿那儿，你往那一站，吓人女孩俩荷包，有一个手上那金戒指让你撸下来了，是不是？ 你还说我呢？你以为你不是啊？你钻在那卖煎饼的那堆人里头，我看见亲眼看见你的，把人身上的两块怀表你都给顺走了。你当时还有人兜里还有两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那裤腰上拴的那两个什么的， 不就是个玉佩？ 对呀、 那 玉佩那还值不了什么钱。我当时看的可清楚了，那玉佩成色可好了，水色特别棒。 你有那功夫，你看我，你怎么不看看你偷的那个人呢？我告诉你，下手可比我贼多了。完了，有一老头， 别吵了。 哦，那个师傅、 罗爷， 师傅， 今儿偷的东西都交上来了。 哦，交。 交，您看， 就这么点儿。 这偷的就是，你看这是 我要那贵重的东西，我不要这破烂。 我今天就是没有运气不太好。 我现在这人出门都不怎么带贵重东西， 对， 那么容易偷着啊？ 是，就这么点儿。 对，这王姐， 有这么点儿都不容易了。 你等会儿啊，那谁，那个狗四。 哎， 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哎，师傅您说， 你偷的东西是不多，可是有一问题，这猫三刚才搁背地里跟我说了，说你今儿偷的东西可是不少。你最好想清楚了，好好交代。 我偷的 哪儿去？猫三， 我偷的不少。 过来，师傅跟你说个事儿。 师傅，您说啥事儿啊？ 狗四刚才可说你偷的东西也不少。 啊？ 少他胡说，他偷东西才多呢。 你再好好想想，你们两个到底偷什么了啊？ 师傅，我揭发，狗子偷了特别多的东西，他顺了两个玉佩，两个玉佩的水色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他当时还在那个煎饼摊那儿，偷了人家的两块怀表，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偷的好的东西，还有我没有看清楚的，他当时在那个煎饼摊出来了以后，在另外一个饭馆门口，那饭馆的生意特别好，然后他钻在那里人群里头，一定偷了不少的东西，因为那个饭馆的人去吃饭的人都特别有钱。 你这怎么嘴那么快啊？什么都让你看着，你是偷东西还是盯着我偷东西啊？ 哼， 你干嘛呢？ 打起来喽！ 你偷那金戒指，你怎么不给师傅拿出来呀、啊？ 我 这戒指这么脆的戒面，你怎么不给师傅啊？ 赶紧吧，就别废话了。谁偷了什么东西好，赶紧的交上来，省得我呀跟你们两个人废话，听懂了吗？ 给您，白偷。 哎，不对呀、啊。新入行的这个小耗子今天怎么没上供啊？小耗子， 没看着？ 没看到。 早上起来出去就，我们分头行动的。 对，我就看到了狗四，没有看到小耗子。 你就一天到晚盯着我。 谁盯着你？那你干嘛盯着我？你怎么知道我偷了什么呀、啊？ 师傅。 是。 是不是？您有几回他那个下手不太顺利，您为让他长记性，那个爱抚了他两下，是不是有点重了？跑了吧？ 跑啊！ 我也 就这么没记性也没胆还跑啊？ 小调自杀去了？ 自杀去了？哎呦， 可怜，那么这岁数可不大呀，那孩子，你要死了都。挺可惜的， 不能够，这孩子没有自杀那胆儿，知道吗？没有自杀那气性，懂吗？ 哎呀，是狼兽要自杀？ 哟，这不是小耗子回来了吗？ 乌鸦，我回来了啊！ 乌鸦，小耗子， 我从 上供吗？ 上供啊，上供当然是要上了，你看。你看我两个手里面，你看看，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也敢回来？ 不是 啊， 手里是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呀？ 你不要吓唬我 啊！ 手里面是没有啊？有大面额的呀、啊？ 有大面？等什么东西？有大面？我让你偷白面。 有银票？ 有大面额？有 银票子？ 哎呀，我找找，哎呀。 你看看，银票子、钱袋子里面装的是银子，是银子。怎么了？ 哪儿偷的？ 这街角吗？ 街角哪儿啊？ 好人面馆。这干什么？干什么？这打怎么还打人？前两次偷的少，打人也就我就认了。我今天是很认真的，很踩盘子去踩到的。这里面1000两银票，你怎么能打我呢？ 赶紧给人送回去！ 啊， 赶紧给人送回去！ 小耗子，听狗哥跟你说啊，有东西能拿，有钱能偷，有钱不能偷。这拿回去，这不能要，知道吗？这些咱道义有道，这东西咱不能免。三姐，你说句话，三姐。 对，小耗子，你偷哪儿？你不能偷那儿啊！你赶紧给人送回去，怎么没事儿啊？ 这 孩子怎么这么 什么毛病啊？这好吧，连夜还得给他送回去，白偷了。有的啦。 哎，来啦！哎，客官，您要哪个味道的面呢？ 来一碗大排面吧。 啊，大排面，行。哎呦，那您稍等啊。哎呦，我老公啊腿断了，正跟那儿歇着呢，我得照顾他一下。不过我小伙子在后厨的啊，已经在给您做上了啊。来碗大排面啊，您等会儿啊。 哎，这不对呀、啊。哎，老板娘， 哎， 腿断了，手又没有折，坐在那里收收钱也算算账，写写账都是好的吗？怎么在这里白坐着？ 哟，您吃完了？ 哎，我走了啊。 哎，您慢走，谢谢啊。 回见。 啊，好，慢走。 嗯。 哎，你看，你我说什么来着？他这个腿断了，眼又没有瞎，就算不能包子收起来，起码可以包子看一看嘛。包子看一看，至少就能够看得住，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就有这样的。不自觉，不给钱，吃完就走。你一个妇道人家，你又拦不住，哪像我们这样有钱。 喂，吃完了，我走了。 哎呦，小朋友，你看你都吃完了呀？ 阿姨再见。 哎，好，吃好了吗？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啊，好吃，下次再来啊。 再见。 好，再见。嗯。 啊？怎么都不给钱？哼，老板。这样我也不给钱了，你叫什么来着？郑起行起子是不是？行起子，老板， 哎， 行起子， 嗯， 你要这样我也不给钱，我也走了。 哎，等会儿，你不给钱是吧？ 不给钱， 好，走吧。 啊， 走吧。 我 啊， 不给钱， 走吧。 走了 啊。 真走了？ 走吧， 已经到门口了，再迈一步可就出去了。走了， 随便走。 哎， 等，先别走。 你看，我跟你闹着玩呢，哪能不给钱真走吗？还是老板娘，来，我给钱啊！ 啊，不，我不是来要钱的。这您看这帽子谁的呀？是不是您的呀？您把帽子给落下喽！啊，把帽子拿着再走。 帽子给我， 这是您的帽子吧？ 是我的帽子。 行，您拿着帽子走吧。 我叫小耗子，我这个脑袋比较小啊，一般人戴我这个帽子戴上就跟顶一个跳旗似的啊，我就能戴进去了。 行，那您戴着帽子啊，别着凉了，慢点走啊，再见，回见。 钱走，钱也没有给。哎。那个罗四爷让我把钱送回来。喂，怎么还有人打我？谁打我？老大，你这就不对了。你让干什么干什么？你让偷钱，偷了1000两银票回去，你让还回来又还回来了，还要怎么样嘛？为什么要打我呀？ 把钱拿出来。 什么钱？ 废话，让你送银票，把钱拿出来。 不是， 快点儿！ 这，给您钱，我真还给他呀？ 可不真还给他吗？ 你拿着，我不进去，我怎么交代？ 哎，老板娘。 哟， 这个 四爷， 这个， 哎， 我们这实在是不懂事儿啊！ 啊， 这是你们这儿的银票啊！ 哎呦， 他呀，这嗨，这太丢人了！得了，你拿好吧，那我给你送回来 了。谢。 啊，得， 谢谢四爷，谢谢。 好好照顾小邢啊！ 啊，行，您慢走。 哎，好吧。 这怎么回事啊？ 过来。 嗯， 你知道这面馆是个怎么回事吗？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啊。 过去的事情喽。 哎。我说这个，老婆子。 哎。 哎， 你看看你这上次都今年这都奔60了。 是。 但这身体还越来越不好了。 可不嘛，你说可是啊，要没有这个街坊邻居们对咱们的帮助照应啊，说不定我呀早死了呢，是不是？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给邻居们、街坊们办点实事儿呢？ 哎呦，可是咱能干点啥呢？你想，咱们要钱没钱，要力没力，你看你的身体又是这样。 他这个咱们呀，要不这样得了，咱们呀，哎，咱们开这么一个面馆，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记得你这个大排面的手法做的可是不错的啊。 可是咱们哪有钱来开这个面馆啊？ 哎，咱们啊这样，跟大伙啊集资， 估计咱们这街坊邻居呢都能愿意帮咱们。 有人说 谁呀、啊、 有人吗？ 谁呀、啊、哎呦，这不是老刘大爷吗？ 刘大爷， 刘大爷您怎么了？ 起子。 哎， 起子 啊， 起子还改追呢。 哎， 叫你老公不叫行起子、啊、 是是是，我跟您开个玩笑了、刘大爷 诙谐啊， 好是好人。 是是是、哎、大爷你要不行的话，不行就先上医院了。 不是，我没事没事 啊， 老毛病。 哦，那不是您怎么意思？ 弹堵门没事。 哦，您是来串个门？ 听您 不是 不是、 哦、不是串门， 他弹堵门。 我呀， 哦， 我这多，你看楼底下有那么一门面房。 是，我们看见了。 看见了吧？ 看见了。 我呀惦记着你们两口子跟家待着，也是待着，是不是？ 哎， 一天到晚的，要是跟家待着，我就得待出毛病来。 哎， 是， 我们也愁着这事儿。 就在外边待着呀，比在家待着还冷。 冷，可不嘛。 还不在家待着呢，那就说干点事儿吧，干点事儿、啊。 是我这保洁工作呀，也挣不了几个钱。 我说呀，您把那盘下来，我告诉你，这四乡八镇，方圆好几十里，谁我也不信。我就信你们两口子。 哎呦，您别这么 说。我就信你们人好。 哎、 你们要是盘进来开一小饭馆啊，我准吃。 你瞧， 您不用那什么破油啊，什么什么那个烂面呢、啊 哎， 什么什么这色素吧，什么 刘大爷， 准不用，是不是？ 是是 是， 是 不是？ 刘大爷 想法跟我一样吗？ 哎、没有，刘大爷，其实 我 们老行。 我没别的，我知道。没钱，这甭接了街坊，甭藏着掖着。 哎呦，不行， 没钱， 我们觉着没法儿这个开口跟街里街坊。老邢也有这想法、 哎， 但是后来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觉得没法跟大家伙开口。 没事，不用你们开口，我这不来了吗？是不是？ 啊， 你们不没钱吗？哎， 啊、 我也没有 啊、 哎，没有多少，有多少是多少，是不是？我也不着急， 啊、 我估计着呀。我把我这棺材本拿出来，我支持你们，你们开个10年20年的，挨不就给赚回来了？ 哎呦，您还是先去医院。老邢，咱还是把人送医院吧。 刘大爷，放不上他们， 坚持得住。我看着你们， 刘大爷不用坚持这事儿。 活起来的内衣。 哎不，您得活着，您在这看见我们开这就 开 好 了， 再见。 这大爷太绝了，这哎呦，这大爷， 哎呦，不答应 这 么 喂， 这又是谁呀？这是？ 哎呦喂，我刚跟谁？怎么那老刘打你们这儿出去了呀？ 哦，这刘大爷来家看看，串串门， 老刘人不错， 您喜欢就行。 我喜欢他干嘛呀？我喜欢你 啊！这 不是，我也不是喜欢你，我喜欢你老公。 哎呦，这 不是 李大婶儿，李大婶 喜欢你们这为人 啊，李大婶 儿干嘛来了？ 哦，刘大爷串串门，然后呢，刘大爷有个想法，说咱们这小区出了一门面啊，说想让我们把它盘下来，我们夫妻俩。 你看怎么着？ 我们夫妻俩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不是？ 啊！ 我告诉你，别人我不信，我就信你们两口子。我这个早上起来呀，买个早点什么的呀，根本就没有卖的。慢慢那油条啊，我老嫌的那油啊，指不定用多少日子了呢。你们心眼好，我告诉你们要盘进这开饭馆啊，我准带把那小孙子见天上你们吃来。我盖的复杂的， 哎呦， 你们弄的什么海参呐、鲍鱼、鱼翅，咱的街里街坊也吃不起。那小面馆、好不好？花不了几钱，干干净净的，暖暖和和的。我每天饿了就吃了。 我们也想。 没钱是不是？没钱，没关系。我呀，把我这攒了70多年的嫁妆我拿出来了。 您、 这估计也嫁不出去了。 这个，我们 四大金，你看，金这都纯的，金首饰、金项链、金耳环、金手镯子， 这 怎么样？你看。 哎呀，老邢，你倒是说两句啊。 老邢， 是， 我知道你是哑巴，不用说。 谁是哑巴呀？ 不是哑巴呀，我看你这沉默寡言的。 对，我们家老邢就这样。 对，没事，拿着收好了，收好了。 哎，谢谢李大婶，谢谢李大婶。 谢谢你。 又来了， 我妈妈去啊，把你钱给你们。 小豆豆， 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哎呦， 你不修他就自杀。 哎，别，小豆豆，哎呦，替我们谢谢你妈妈。 哎，你们要不修，就让我现场死。 行，您那小豆豆啊，你出去跟大家伙说，我们这就开这面馆，让大家伙别再来了，这钱够了。 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特别感谢，特别感谢，谢谢小豆豆。哎呦， 要冲这个呀，咱们是得赶紧把这餐馆啊弄起来。 是啊，这而且大家伙儿这么相信我们，那咱这开店一定得对得起良心。 对， 像什么猪油啊，还有像这些什么腌的萝卜呀、粉呐、都必须得是特别好的品质。 对，而且我有一大胆的决定。 你有什么决定啊？ 咱们这儿所有的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难户， 你干嘛？你要集资去啊？ 完全免费， 我同意，我赞成，这是一个好主意。 哦，这么回事啊？ 哎，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行乞子啊？ 谁是那行乞子？ 罗四爷子，你怎么知道的？ 我呀，当时啊，走投无路啊，就是这行乞子给了我一碗面，才让我活了下来，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让你偷谁不能偷他们家呢？ 哎，这太好了，那我还得去他们店里一趟。 干嘛去啊？ 我不当小偷了。 那你 我到他们这儿 啊 当小二了。 哎，就 罗四爷再见。 哎，你别走啊。 啊， 哎呦，这我也改邪归正吧。 列位，这就是一碗面温暖人心呢。据说这家好人面馆不仅感动了周围的邻居，连整条街都被感动了。这里啊，成了好人一条街了。这条街上有9个门店公开承诺向困难户、老人、小孩等开展免费服务或长期折扣服务。到如今9家门店共开展各类公益行动20余次，累计为困难户捐赠书本200多册，走访慰问困难群体2000多人，为环卫工人、低保户、特殊家庭等送去各类药品300多份，各类免费食品300多份。一条小小的街道竟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好人好店一条街，正所谓好人雅塞一盏灯，照亮别人暖心灵，万家灯火连成片，是平安慈善挡雪风。 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演播叶鹏、李银飞、小曾、于浩，编辑徐然，后期制作云中三月，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赚钱儿，有人是在混日子儿啊，匆匆几十年儿，再把得失计算儿，反正自己个儿的良心他不能丢一边儿啊。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老少爷们儿，无理请我给您来一段。今天说一段，明天再说另一段，反正说书的人儿永远不会有空闲儿。醒来洗把脸儿，再到世上转一圈，多少精彩的故事它就在这里边儿。有一波阴天儿，也会有人撕破脸儿，有人积极赚钱儿，有人是在混日子儿啊。匆匆几十年儿，再把得失计算儿，反正自己个儿的良心它不能丢一边儿。啊，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老少爷们儿，无理请我给您来一段儿。 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2018年开年，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的新篇章《新编警示通言》，包袱更多，笑料更足。相声演员叶鹏、李银飞，广播剧演员小曾、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